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这样的感觉，当一帮人在一起聊一个共同喜欢的话题的时候，就比较好融入，没有那么多的心理阻碍和障碍，而且你看到每一个人各抒己见的时候，话题一致，整个的气氛就很融洽，不僵硬，不尴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1月15号，今天是周四，普通的一个夜晚，也谢谢你们来到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欢迎你。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现在正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透过话筒，透过我眼前的摄像机向你问好，我是你的朋友周准。谢谢比心的赵二宝，22点02分，如果你是我的忠实听众，我们以后暗号22点02分，比一个心给我，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城市炙热的心跳，一颗心在跳动，就证明你健康，你有无穷尽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一些猝不及防的事情，比如说工作不如意，身体偶尔抱恙，天空偶尔看不清对方人的脸，但是你有一颗跳动的心，你就可以在人世间获得非常多的尊重和爱的源泉。希望你来到10点大陆机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感动，切身的体会。每一个人的性格有很多面，你相信吧，我也是很多面的性格，但是最主要的一面应该是你生命当中最常出现的样子。就比如说我现在直播间外头的两位导播，他们是一个96年一个95年，他们应该是青春靓丽的样子，永远有太多的想法，一个喜欢足球，一个喜欢音乐，一个喜欢弹吉他，一个喜欢听故事、写字、写歌，每一个人都有他非常鲜明的性格 ID。所以我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聊聊你的主性格是什么样子。你也可以聊你一些其他的性格在什么时候可以展现出来。你是一个直性子啊，还是一个愿意说话比较迂回的人呢？我们有一个小时的聊天时间。我觉得互相了解从性格开始一件是特别开门见山的事情。因为心理学有很多性格的颜色的对比，我现在特别觉得如果你懂一点点心理学，至少在待人接物上，至少在选择伴侣上会有一些些的帮助，虽然我觉得有点教条，但是会有所理论的依据和支持。我们都是从理论出发，然后结合实践，最后好多人觉得理论不重要，还是实践重要。当你实践了之后，你会默默地参照那个理论，说好像理论说的也有点道理啊。我们就在理论与实践，实践与理论当中慢慢长大了，对吗？时间还早，我们来说说性格这件事情。第一首歌来自于陶喆 Catherine、 希望你能喜欢。让陶喆先开嗓，我们休息一下。 你有一种变态功力，让我失去理性。我想记起被你游戏扭曲着情绪，也许你从来不了解，你的爱会让我窒息。我想你最爱的是自己。 Catherine抓不住早就破裂的感情，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也不可能反省，只希望你能够了解为什么我离你远去。我要找回的星星 Catherine。 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此刻不管你想起谁，他一定是你生命当中还算是一个重要的人。那就让思念泛滥成灾，漫无边际的想他。有的人是属于那种一到夜晚就容易多想的人，想的比较多，白天没功夫没时间，或许一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管是手头的工作也好，也来了灵感，跟白天不太一样，一到了晚上就会写些文字，留下自己感性的记忆。我相信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在你们的身边，在我的身边，有很多这样一些敏感的朋友，他们的性格有一些些的多疑，但非常的善良直接。有的朋友说北方人说话是比较直接，对吗？南方人也说话也直接啊，他跟南北方的地域没有关系，也许跟你的教养、跟你的生活习惯、家庭背景、家庭生活环境，以及你对社会的初次接触社会的那一幕幕的 给你带来的冲击有关系。我们今天晚上就聊性格方式，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我不提名字啊，我们的听众他说我说话语速比较快，是不是就能说明我的脾气比较急？还有别人说话时有时候我没耐心听，就是怕人啰嗦，最好一语中的，这应该是心直口快的性格表现。我来判断这种性格，喜欢直来直往，不喜欢拐弯抹角，易热易冷型，就是你跟别人的关系非常容易迅速的拉近，但是也会有一点点的小摩擦会迅速关闭热情阀。我说的对不对？我觉得还好吧。这位朋友，我在工作当中比较严谨认真，分析准确，生活中我家事情呢都是我来拿主意，我现在觉得他们是懒得管，比如说出去玩的行程啊、预定等等都是我计划。像这种呢就是相当细腻类型性格的朋友，是有照顾人的这样一个欲望，保全，什么事情都希望完美，对吧？人生有很多种性格的出现，比如说在青年的时候这种性格不太确定，你有时候想去自我决定，但是你的物质基础、社会价值、社会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也许没有话语权啊，爸爸妈妈还可以控制一下你。当你真的离开了爸爸妈妈的家，你们的家，比如说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读大学，这四年你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性格特质。在这个性格特质里呢，你就会任你的想象流淌，但是这四年的性格形成很重要，也会决定你之后人生的道路。那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你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在线在花椒平台上的话，你可以搜索十点大陆机来告诉我。如果你在我们的新浪微博叫做活力982那边，你也可以聊天。如果你有微信，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性格这个东西有时候很迷人，有时候也很讨厌，对不对？迷人是哇，他这个人好有个性，他的出现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移动的 ID， 他说话每一句都那么的掷地有声。有时候又很讨厌，我都想他现在说一点温暖我的话，他开始还是很直接，我都想他这个抱抱我，可是他义无反顾的又离开我。性格决定命运吗？你认同吗？放一首歌给你之后，我们来聊聊性格是否能够决定命运。我的观点是，放完歌告诉你。但是我觉得心直口快的人呢，有一点点哦，有一点点不顾别人的感受。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位思考，时刻体恤别人听到你说这句话的反应，那你也许会掂量着说出你想说的话。有请艾怡良，别说出。可是想要表达怎么办呢？你不妨写一封信给他呀，写封信给他，告诉你还是什么颜色的，好吗？ 微笑分是生活，却走了样。虽然你在我身旁，你换去了哪？我只是这场空洞，把你给我答案，说爱不爱你的躯壳，比我选择真全不一定要有第三者。别说了，保留一点快乐，让日后想起来不会那么冰冷。就别说出 不要说出。 这首歌曲来自于艾怡良，别说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我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桑尼、九九、三七，你们都来了啊！你们都在忙什么最近？不管事业或生活怎么样，都希望你们保重身体，在可以安排的生活节奏里来看看我，我等你们来找我。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我们今天晚上来说性格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人个性一大把，都觉得自己性格特别的特立独行，有鲜明的 ID， 殊不知有时候会说一句自己不太在意的话，就伤了别人的心。所以我们要变成更好的人，性格的修炼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浅汐默默呢，他说之前他也是有一点点直言不讳那种啊，就是口直心快，也不考虑别人感受，现在换方式沟通，用比较容易让对方接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也学会了赞美和认同，不认同的多理解。我们要学会求同存异，发现这样比较好，事情容易办，也算是长大的一个标志，学会妥协。是啊，松林九九，好久不见啊！谢谢大莹分享我的直播间，谢谢新浪微博的朋友分享直播间。松林九九说他最近太忙太疲惫了，那就到这里来稍微休息一下，精神上身体上做一个好好的放松，对自己好一点。今天晚上来说什么呢？说性格是否决定命运吗？ No， 我们只是来说其中的一个环节。你们认为性格决定命运吗？现在我们都是很辩证看问题了，说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应该影响命运吧，怎么能够决定命运呢？是的，性格确实可以影响你最近一段的生活轨道。比如说你最近性格特别的激进，然后你有点愤世嫉俗，怀才不遇，那你看什么都觉得怎么他就比我好呢，怎么他就比我能干呢，怎么他就比我收入高呢，怎么他就比我幸福呢，所有的问题都加一个怎么就怎么就，你不可能平和地面对事情，所以这一段你生活就会有点颠沛，节奏有点快，你自己都招架不住，别人也很难招架得住。那如果你这一段时间非常的平和，看事情做事情不紧不慢，而且有自己的条理性，你就会赢得身边人的关注照顾。如果你是个女生的话，你做事踏实，很会照顾人，帮同事带便当，然后时不时给同事一点点关心，那你一定会收获很多很多很多的照顾。如果你是个男生，像上述一样，你一定会觉得身边有很多女生说，哇，这个男生很棒，会照顾别人，而且体恤别人的情感和感受。所以性格影响你最近的表现，但是决定不了你的命运。那又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扔给大家，你觉得命运是已经安排好的吗？你会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吗？我觉得有时候说一切安好，一切都来得及，是我们聊以自慰的一句话，心灵鸡汤的话。其实命运一定是掌握在你自己身上，你说是不是？一定是掌握在你自己身上，然后结合很多很多的条件，你去修为你自己，你主观的客观的慢慢达到一种事在人为的状态。是事在人为，但有时候这个事成不成跟认为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想告诉你，努力去做了，就一定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你期待的结果，或者你期待的过程。我说的好不好？ Talk show， 脱口秀。 觉得我说的好的给我比个小心心，扔几个豆给我啊，不要停，一首歌送给你，来自于蔡淳佳，会幸福的。我想送给那些想要幸福的男生女生男人女人们，会幸福的，好好爱自己，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就会走到幸福的那头，牵他的手， 靠着你犹如平常，笑声一如既往，但彼此都好像设了防再抵挡，谁轻狂的分 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欢迎你继续在我的房间里，在十点答录机的房间里，我们一起坐着聊天。我在想象我对面有多少想要去渴望交谈的面孔和心。每个夜晚我们都在这里相见，这个很熟悉的环境当中，我们慢慢的去沟通了解性格。你会了解周准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大家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找到大家都接受的舒服的聊天方式，是我想做到的，也是想你可以感觉到的。性格的分析跟心理学有关系，心理学将性格分析呢叫做拿来主义。人做出决定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情感、逻辑、直觉、感觉。情感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人，那比如呢，我怎样做才会让人舒服，让所有人满意，和他相对的逻辑是先想到的是事，那么做事的时候就不会太考虑别人的感受。直觉呢，是指答应或拒绝事实不经过思考，和他相对的是感觉。我们举个例子，例如在答应一件事是会先考虑思考我有没有时间，或者和别的事冲不冲突。这四种交叉形成加模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情感、逻辑、直觉和感觉。其中呢，情感和直觉形成绿色的培养型，这种类型的人容易情感敏感，别人无意当中说出来的话就有可能会伤到他，他们需要被人关注，被人认可，这是一群特别容易感到孤独的群类。你是这样的人吗？但是他们特别的注意别人的感情变化，这些注意别人感情变化和直觉做出决定特质组成的性格适合做老师和心理师。另外家庭里的妈妈也多是绿色培养型，所以要好好的心疼我们的爸爸妈妈，特别是妈妈。不管妈妈几月份出生，不管她是唠叨型还是大条型还是情感心理型还是怎样的型，我都希望你在生活当中多多爱她，对不对？很多很多性格的分析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不太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你也时常会从别人的言谈举止行为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有的时候会觉得他这样做我也会，他真棒，跟我一样，我要跟他做朋友。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怎么这么的没有教养，忽然他的一个举动一句话一个眼神怎么那么像有时候的我。这个时候你就会反省一下，对不对？性格跟命运，性格真的会影响命运，影响你的生活。谁不想变得更好？谁又喜欢变得更糟呢？对不对？来听首歌，这首歌曲有一定的年头，而且我们会觉得他的创作演唱是属于那个年代的。现在是应该是冬天了，11月15号，今天是供暖的第一天，你们家很暖和吧？可以穿短一点的衣服了，对不对？本来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会下雨，可是没有。我们有请齐秦，很早之前的专辑里的一首非常动人的歌，你应该听过这首歌吧？如果你听过，告诉我。冬雨。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为什么天空变得如此忧郁？难道是冬雨即将来临？即将来临。

在这样一个深夜呢，你听到的歌曲，看到的画面，以及听完看完这些之后心里催生的你自己的心灵感受，就是性格的一个表达。心理学很微妙，也很神奇，很有味道，但是生活当中只有你是自己主宰自己的主人，一切由你自己决定。如果你喜欢十点大陆机，就一直喜欢着，然后麻烦你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如果你觉得十点大陆机有这样的功能性，就记住每一个我们相聚的夜晚，这是我发自肺腑对你们讲的。如果有一天你打开收音机，在22点到23点钟找不到我了，然后你去找花椒，打开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再也没有直播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心痛和难过呢？一定会吧，我可以自己直播给你们吗？对不对？依赖是一种生活的习惯，找到好的依赖是幸福的所在。我不想再把这篇文章读完了给你，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有点教条性的东西，什么缺陷啊、优点啊、缺失啊、感动啊、触类旁通。我想对你们说，去经历你们的人生吧，管他那些束缚呢，去接受失败，有可能会遇到成功。接受别人的奚落，或者心安理得地享受你现在优越的部分。我觉得我们都是造物的宠儿恩宠，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至少有一点，你身上的那一点点光一定会照亮黑暗中那个被这个光映射的人。说得真好，明天会更好。哦，把他俩吓到了，把他俩吓到了。一个在看研究生的书，一个在转椅子。你看他俩转啊转啊，他俩是谁？他俩是年轻的导播。你说他俩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95年那个年轻的性格是有一点点闷骚型的，他喜欢弹吉他。旁边那个小雨呢，我觉得他还比较有信任感的那种早熟的男孩。所以说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他鲜明的 ID，不要改变你性格当中最最完美闪光的部分，发扬光大就好了。我刚才这个表现，很多的朋友说，哎，准则你该吃药了。没有，药也不管用。你发现没有，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里那个感觉出来之后，那个情感到位的时候，你就必须表达出来。就像唱一首歌，你的中音低音唱得非常的稳定，一步一步都觉得哇，这个好到位，是不是来一个高音衬托一下呢？有的歌手就会把高音演绎得非常完美，而有的歌手就会唱破音。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这个歌手是用心唱这首歌，他的情感全在歌里，甚至在歌曲当中有二次情感的升华，让你觉得他是在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打动到你，即使那个音破掉了，你也喜欢他，你也觉得这是一种真实的完美的表达，对不对？所以我希望每天晚上我们的相聚都有些收获才是最最重要的。 我是五周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你们 有没有发现最近十点打录机多了每晚一首的英文歌曲，这些歌曲都是非常让人觉得缠绵悱恻的歌曲。那今天晚上我又带了一首 Nova Amor 的歌曲，名字叫做 Weather。 Weather 什么意思？天气啊，春天会开花，夏天会结果，秋天会冷，冬天会 Anyway Weather 也会影响你的心情。你是想去到西班牙，每年360天阳光灿烂，你觉得很开心。如果你去到了英国，每天都会雾蒙蒙，觉得有点憋。Weather 影响我们的心情。有请 Nova Amor。吸取营养，吸取阳光给我们的滋润。我们有一天去度假，在海上看到阳光的时候，会觉得阳光太刺眼了，晒死我了。可是你在下雨的时候，阴冷的时候，多么希望阳光的普照。你在一个阴霾的天气当中，你多么希望可以看清对方的脸，而不是模糊的试探着前行。性格随时随地会变，但是你要找到你最代表你性格特色特质的那一点，让它发光发亮。苏醒的美丽光影，让人瞬间不知自己身处何方。深夜就是有这样的感受。谢谢这首歌 Weather。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录机， 财经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接下来呢，有一段话我要跟你读一下。有时候单身是因为放不下另外一个人，是吗？因为不能从头来过，又不能爱上另外一个人，总有一个人会占据你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如果选择了放手，你就要落落大方；如果忘不掉，就请把它收藏好。在恋爱的性格表达里，那个主动型然后分享型都是受迫型的代表。如果你是一直主动付出那一方，你很有可能被伤害，请记住。所以你会害怕，特别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有的人是每个人都会孤独，有的人呢害怕孤独，有的人学着适应孤独。你是一个适应孤独的人还是害怕孤独的人？如果你刚刚进到我的直播间，你在想我是个孤独的人吗？我想所有进来看我直播的朋友有一点点孤独的情绪在里边吧。幸好这个夜让我们的孤独有了出口。我希望你是一个不害怕孤独的人，即使孤独偶尔会找到你，他就想特别跟你聊聊天，你就跟他聊。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害怕孤独的人，是否会有像这首歌里的情节？你听听看，漩涡会慢慢的拉紧，在这个漩涡里一开始是模糊的，你会看到一些光圈涟漪，你害怕的把整个画面从头看到尾，对不对？ 我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我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的记号，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在意，随便问问而已，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 找不到你。如果我掉入了海底，是否你会有一丝感应？别在意，随便说说而已，别有压力，我只想见见你。我害怕你的呼吸，我害怕太近距离，我害怕别人提到你的秘密。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谢谢薛之谦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害怕。承认吧，有时候害怕就害怕，干嘛自己假装勇敢假装坚强，有时候硬挺的那个感觉还挺努的不好。试着放松，试着让自己完全的呈现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独立的性格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真诚而不是隐瞒。你如果隐瞒的越多，当这个隐瞒被识破或者打破那个平衡的时候，就会越具有爆发力和摧毁力。但是你要相信，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不管你是一个性格怎样的人。凡是晚上来到我节目的朋友，都是需要倾诉和被倾听的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就好了。时间还有4分49秒，你今晚的收获还 OK 吗？你觉得来到这个节目看十点打录机的感觉还适合每一个你审美当中固定的夜晚情感节目的标准吗？如果你觉得 OK， 依然给我发一个小心心让我看见。这个城市每天很忙，有些人老觉得自己碌碌无为，每天像陀螺一样转来转去，回到家之后也没有一碗热汤。有时候经过路边的小食摊的时候，看到年轻的男女在吃碗简单的麻辣烫，你也会觉得特别幸福和羡慕他们。你也想有时光穿梭机回到那个吃麻辣烫吃路边摊的简单岁月里，可是你现在过的生活也许不会让你再回去了。你也可以静下心来，站在街头一个安全的地方，看看他们简单幸福的那个时刻。所以你要相信了， Love is love。 今晚谢谢你了，来听我说了一个小时。我也谢谢你，明天再见。明天是周五对吧？提前祝你周末愉快，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周同先生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 Love is love。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相信。晚安，拜拜，我走了。该是我的总会来，就算挑战。 你该是我的总